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6号到30号，本市将会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会低于-10摄氏度，提醒大家要防寒保暖。同时，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5号本市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7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的能见度都是在30公里以上，但是风大天寒，提醒您外出要注意防风和保暖。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出行一路畅通。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便门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车多。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和中医药文化相关的知识。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啊，我们国家在大力的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既然要推动它的发展，就得从小做起，从娃娃抓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3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传承中医药文化要从娃娃开始。 辨识百草当小神农，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形式如何喜闻乐见，传统文化如何踢进青少年，博大精深的中医如何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有请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副局长罗增刚，北京市中医研究所副所长李婷，史家小学教师温成，跟您一起聊聊传承中医药文化从娃娃开始。 我在史家已经快要6年了， 这6年是我最珍贵的时光， 我们经历过挫折与失败。 这些非常动听的，这个我们说宝宝们、小朋友们唱出来的这个歌曲，一听就是史家学校的学生们唱的哈。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要和大伙儿放这首歌？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了史家小学的这个教师温老师来到直播间，他会和我们说一说，在史家小学现在有很多的我们说小学生已经开始在学校上学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去渗透和接触中医药文化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共为大伙儿邀请到了3位嘉宾，先为大伙儿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3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的副局长罗增刚。罗局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北京市中医药研究所的副所长李平，李所长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呢，是史家小学的教师温成，温老师也欢迎。温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呢，我们会和三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传承中医药文化要从娃娃抓起。其实关于中医药文化，现在注重这养生保健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们平时做节目的时候，但凡做到这个中医药药材的时候，都有特别多听众发短信。之前我们说风靡的这个石斛到底怎么用，大家伙有各种各样的传闻，但是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发现，大部分朋友吃石斛用石斛都是错的，甚至很多朋友都不会来挑。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说中医药，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还跟大伙说这个六味地黄丸，大家伙觉得肾虚的朋友都需要吃六味地黄丸，还给小朋友预防感冒吃这药，到底对不对？其实咱们都得画一个问号。所以说其实中医药的文化博大精深，到底我们从什么时候入手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它理解它，这就需要我们说各位专家的共同努力了。今天呢，我们也和三位嘉宾一起来说一说。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问问三位嘉宾吧，从三位的角度先跟我们谈一谈中医药文化在三位看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罗局长您先说说。 好，其实呢，一谈到我们传统的中医药哈，其实首先呢，它是一门科学，它是护佑了我们中华民族啊几千年来呢同疾病做斗争，以及呢我们养生健康保健理念的这一些呢我们说医学科学的知识在里边。但是呢，一提到中药呢，我们又讲它是一门文化，人文的这种科学的这种性质在里边。其实呢，因为传统的中药呢，它也是根植发源于我国传统的文化之中。我们中医学里边的，我们讲核心思想，比如我们讲天人相应，我们讲阴阳平衡。其实作为我们中医药的一员，讲的人和精诚的大医精诚的这种唯一的态度，都是我们传统文化所崇尚所弘扬的东西。其实呢，所以呢，我们说一说中药，我们有深厚的中华传统的文化底蕴在里面。 罗局长看来中医药文化是科学，是文化的传承哈。那李所长在您看来呢？ 中医药文化哈，首先我觉得它是一门医学哈，护佑人体的健康，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门学科。但是呢，它里边的内容就是特别，就像我们罗局说的，特别的丰富，它有人文的思想，有科学的精神都在这里边啊。所以我们给学生们传递的时候哈，首先要传达它的一种人文思想，第二是对他的身体的一种预防啊、保健呀，是让他作为一个好健康的人，然后我们再传递一种预防疾病的一些知识啊，给他未来的发展、未来的身体发展和防病治病提供一个思想或者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指导。 好，这个李所长看来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了。好，那接下来看看温老师有什么自己的观点。 我不够那么专业，但是在我的眼中，我觉得中医药就是一个身边的朋友，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就是它其实不仅仅是在能够帮给我们治病，它也可以波及到养生等很多的方面，比如说药食同源啊等等，就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其实都有中医药文化在护佑着我们。 所以说从三位的角度我们都谈了一下在三位看来什么是中医药，但是我们今天要和大伙聊的是传承中医药文化，咱得从娃娃抓起，从这些小朋友抓起。我们三位都是成年人了，都从自己的角度谈了，但是很多朋友啊会有一个疑问，这三位都是大学生，都受过高等教育，他对于中医药文化有自己的理解，我们不稀奇。问题是这些小朋友们，甚至我们说在小学的小学生们，可能一二年级这个时候字儿还没有认全呢，你跟他讲中医药文化他能理解吗？他对于中医药文化是怎么看的？我们之前啊也是采访到了一个小学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大家好，我是史家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张一鸣。自从参加了百草堂活动，我深深体会到了中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是百草堂让我爱上了中药文化。正如温老师对我们说的那样，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学习中药文化目的不是培养小郎中，而是让这门国粹在我们的手中能够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我希望通过百草堂的宣传活动，让更多的人关注中药文化，热爱中药文化。 这听起来应该是温老师的学生是吧？ 是 啊，温老师跟我们先谈一谈吧。这个学生他对于这个中医药文化是五年级的一个小朋友。 对， 他说通过这个我们说百草堂的开展，让自己了解到了中医药文化，也提到了其实在史家小学并不是让这些孩子们通过我们说开设的这个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活动成为一个小郎中，而是让他们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医药文化，传承它。 对，是的 啊，跟我们来讲一讲吧，平时在学校是怎么开展这个相关活动的。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最开始来去做这个活动，实际上就是刚才发言的这个孩子，我是四年级接的他们。 嗯， 然后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他们是在之前完全没有接触到中医药文化的这种学习。 嗯， 但是我觉得就真的像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精髓，我们自己的智慧，接受起来是无障碍无距离的。 嗯， 就是他可能接受一些外来文化，他即使再好，他可能他还会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过渡。 嗯， 但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这些别看这些孩子很小，他们接受起来没有任何的困难，就零门槛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在接受这一点，首先大家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它其实很容易，因为它是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我们的血脉里头流淌着中药文化的这种理念。 嗯， 那第二呢，就是。这就是刚才那个孩子他说到了这句话，也是我经常跟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学习中药文化并不是说我们十几岁孩子咱将来就能给人号脉去扎个针儿，不是这样。而中药文化它实际上是非常庞大的，非常深邃的，又深入浅出了一门科学。它这里面包含着理念，包含着智慧，甚至包含着一些逻辑，一些辩证的一些思考。 嗯， 甚至再往远了说，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神医，他们去尝百草，他们身先士卒，他们拿自己做实验，他们不要钱去给穷人去治病。那这些中医药文化，所谓的这种中医的精神吧，这些品质吧，就足够我们去学习了。 哦， 对， 也就是说其实不仅仅是向大家传达我们说中医药文化当中的这些科学的东西， 哎，对， 我们还有很多这种人文的情怀，人文的精神， 对， 可以通过中医药文化传递给这些孩子们。 对，比如说像刚才您说我们开展什么，我觉得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不同的年段可以开辟不同的战场和领域。 嗯， 像我面对的是十几岁的小学生，那我可能希望让他在更多的情感啊人文的层面去熏陶啥，先让他去爱上我们中药文化。那么随着年龄的变高，你到了初中，你到了高中，你可以更加专业的系统的再去学习。那在我这儿来讲，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埋一颗中医药文化的种子在孩子的心田，然后让他慢慢成长，然后到中学以后让那里的老师再让他不断的蓬勃，再让它有升级， 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 小学的时候领进门。 对，所以我在我们的班级上开展的课程，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简单的利用学校的晨读时间，进行朗读，就是比如说你介绍一味中草药的知识，你介绍一种养生的理念，你介绍一个古代中医它的一些名人的故事， 大医的这种京城的故事。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继续去观察，比如我们学校自己楼顶有这学校的楼顶操场，那里也种着三七景天等一系列的药材，所以我们先去看什么样。好了，那我们还有去观察完了，我们可以临摹去绘画。我们绘画完了，我们也制作标本。好了，在第一段时间之内呢，第一个阶段，我想我们更多的就是去模仿、去学习、去感知。然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试试我们自己也种一种，并且我们真的种出来了。然后我们去观察它，去理解它，写调查问卷，写观察日记，写这些东西，然后知道了不同药的药性。开始对他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了。那么今年我们开始做一些公益的服务性的学习的活动，然后去研究它，比如说我们所种的这些中医药，我们能不能够让它更有效的为大家进行服务呢？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教师节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百草园种的一些草药，结合着书籍里面的知识，把它配置成了养生的茶，治这让嗓子更加这个润喉的，对，送给老师们， 送给老师。 对，然后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杀菌试剂，来解决生活中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活动是一个孩子根据妈妈做艾灸，他说：“妈妈，这个是做什么的？”妈妈说：“这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个腰部这个疼痛得到舒缓。”说：“那我能不能把这些中药材我们放到这个靠垫里面，然后也加上一些热，然后。” 坐在这个后背上，不就是更加舒服了吗？孩子们也在不断的去想，怎么能够让中医更加的活起来，再开动脑筋去做自己的，甚至一些文创的专品。我们拿一些透明的滴胶，把中医药的药材放进去、嵌进去，跟一个琥珀一样。 好， 然后把它想做成一些纽扣、一些挂饰、一些钥匙链，然后送给周围的亲朋好友。这样， 所以说不仅是有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同时还有孩子这种创新思维能够融入其中。哈啊，那接下来问问这个罗局长吧，看来史家小学开展这个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如火如荼， 对， 而且通过这个温老师的描述，感觉学生们充分调动了积极性。那整个咱们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在取得的效果怎么样？除了史家小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学校也采用了我们说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活动？ 其实呢，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呢，也是从国家的层面一直在推哈。这个国家中医管理局出台了，比如中医药的“十三五”规划，包括中医药文化发展的“十三五”规划里面明确了提出了中医药进校园的工作。其实北京的这个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可能还要更早一些哈。其实最早的呢，应该一会儿李所可能还要再讲到哈，作为我们这个政协委员提案里边呢，就提了这个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其实从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呢，也应该说有义务也有责任去推这种中药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我们说文化的东西，它是融在，刚才我们老师讲的非常好，它是融在骨子里边的、血液里边的，融化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我们叫灵魂里面的东西。所以更要呢，我们从娃娃抓起，从我们中小学的这种抓起，让我们中药文化更多的我们渗透到从孩子的成长发育之中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所以从局里边呢一直在推，应该说现在呢我们中药文化进校园呢，应该说在全国应该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的作用。许多的我们试点的经验在推，另外呢又把这些试点所形成的经验在我们全市的各个区在推。所以这个工作呢，应该说已经普及到我们全市的各个区，一些我们说做的这种典型的东西，我们还要在不断的总结升华，形成我们家更加示范的东西，到全区去推，到全市去推。 哦，也就是说，其实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这个活动已经开展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呢，我们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我们不满足，我们下一步还要让更多的这些孩子们能够接触到中医药文化，学习到中医药文化，最重要的是能够让中医药文化去启发他们，发散他们的这种创新的思维，让这种文化，让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其实从一开始到我的印象里边，应该开这个工作开展了应该将近十年了。比如我们局的中医局跟北京市教委一起联合在推，也共同设立的这种课题，比如李所也是在积极在实践啊这些课题，共同的呢在推这种文化进校园的这些工作。 其实这个我们说文化进校园啊，得符合孩子们的这种各种特征。收音机前肯定也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家长朋友，您希望的孩子比如说在学校接触到什么样的中医药文化知识，您觉得什么样的形式更利于自己的孩子去接受这样的知识，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给我们的几位专家来出出主意哈。大家伙可以把您想到的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些我们说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这种形式，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反馈给几位专家，说不定在日后我们说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过程当中，您今天提的意见可能这个孩子在日后的过程当中学习当中就能够接触到。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网易新闻、北京时间和新浪一直播的手机视频直播，您也可以随时发送弹幕和我们的几位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我们问一问这个李所长，刚才这个罗局长讲了很多，说咱们北京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已经很多年了，咱们怎么样结合孩子们的特点，让这个我们说中医药文化让孩子们易于接受、乐于接受呢？咱是不是得想很多的方法呀？ 对，确实是这个工作哈，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是很费脑筋的。因为我们中医药是一个大的概念，甚至是医学的一个范畴。如果要跟学校去结合，然后推广到学校哈，一定要跟教育的方式和理念相融合。所以我们在这推进的这几年、这十年之中啊，总结出来一些经验。 第一个是我们要跟学校的一个学校推行的这些学校的教学理念相融合啊，我们要根据不同学校的一些特征办学理念进行融合。哎，比如是我们在育才学校，这个育才学校地处在这个以前的月坛，这个在先农坛这个地方。先农坛是我们祭祀我们先农就神农氏的地方。神农是我们中医药的鼻祖啊，创始人神农尝百草，就要结合这种精神这种文化进行传承，哎，就非常自然的就融进他们的那个校园文化之中了。所以他们就每年都从孩子们开始就是设立每年的年度目标，哎，在每个班级都开始，哎，甚至形成了校园中医药文化日这样的一个文化月这样的一种活动。所以 和学校的这个我们说学校精神结合起来了。 是的。然后我们史家也是在大约十年前我们开始开创的这样的课程，哎，我们给他们编了一个常见病的一个穴位的一种疗法，哎，就教给孩子们十个穴常见的穴位，哎，这疾病能够跟这些又认识的常见病的防治方法又认识了几个穴位，哎，孩子们都愿意接受，哎，家长也欢迎啊，跟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方式。四中我们就是，哎，他是中学生人文结合，就讲药如人生，一个孩子成长一个人的成长就如我们中药炮制一样和中药的配伍一样，哎，讲人生的道理，哎，这样不同的文化进行结合，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这样都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一种那个把中医文化都输不同的方式来输入。 不同的学校我们说因地制宜，然后有不同的形式来传达中医药文化。也想问问比如说同一个学校，像温老师现在您教的是几年级的？ 现在五年级。 五年级的孩子我们说读书认字儿比较多了，很多道理也懂了，但是五年级的孩子和一二年级的孩子这教学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这个理解层次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怎么能根据不同的年级让这些孩子我们说能从更小不光说从五年级开始接触这些中医药文化，我能一进史家小学在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能够通过我比较能够接受的这些方式接触到中医药文化。 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教过低年级，就是我基本的职业生涯一直是四五六，但是我觉得相通的吧，可以提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感受，拿一个我自己教的班级来举例。在大概就是2014年还是2015年的时候的那个班的时候，当时我们班在学校的楼顶操场有种这个三七景天。后来我说那时候我们还学校没有给我们这块地呢，就是让我们自己去种。我说那咱们可以去观察观察，其实真有忐忑。你说作为班主任来讲，咱就安全第一啊，然后就想说这么高，然后别出点什么安全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给班上先开了一个小班会，说其他先不重要啊，咱参观这些中医药，咱先一定注意纪律，注意什么的。到了楼顶上之后，那一幕让我自己非常感动。夏天记得非常清楚，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就是当孩子们到了楼顶，吹着楼顶这清风，然后看着学校种植的这些草药，那种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的感觉，是就是我当时写了一篇教育日志，我说是任何一种你再好的手机，你再好分辨率的电视，你再好的投影仪，你也不如把孩子置身于大自然之中，与这些中医药进行零距离的接触。那么他们的那种专注和那种陶醉，什么纪律，这些一切都迎刃而解，没有任何人去违反纪律。结果这时候我们班还出来一个孩子，他说老师我们家就种这三七景天，我平常还老研究他，我爸我妈也特喜欢他，跟我说过，我能给大家讲讲。我说那太好了，你还省我事儿了，我还真不见得比你知道的多。这孩子就到了前面去侃侃而谈。这孩子平常是一个没有特别多话的孩子，结果这个中医药的这个领域给了他彩了，给了他平台了。回到班以后，他们就自动成立了三七景天研究的小组了，最后还研究出了一些成果。所以我就这个例子，我想说什么呢？一，我们要有胆量去放开他们，要相信孩子们能爱上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实际上超有魅力。为什么对于别的东西我们就觉得那么容易喜欢上，一到自己的东西就感觉到会不会难懂，会不会难以接受？错了，我们接受自己的东西其实才是最快的，这是第一。第二点来说，就是不图多。就是像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孩子，何须去一定要了解那么多的，说你是不是得背出几个药方，你是不是怎么知道看病啊抓药，每个药性，没必要。他能觉得这个中药很好看，

七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6号到30号，本市将会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会低于-10摄氏度，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北京市气象台同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5号本市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7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北京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北京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的能见度比较好，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但是气温较低，提醒您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出行一路平安。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官园桥南向北方向，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的紫竹桥到新兴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辨识百草当小神农，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形式如何喜闻乐见，传统文化如何贴近青少年，博大精深的中医如何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有请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副局长罗增刚，北京市中医研究所副所长李平，史家小学教师温成，跟您一起聊聊传承中医药文化从娃娃开始。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副局长罗增刚、北京市中医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还有史家小学的教师温成温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传承中医文化从娃娃抓起。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三位嘉宾都跟我们谈了自己对于中医药文化的一些理解，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过程当中，三位也都看到了孩子们身上的一些闪光点，发现了中医药文化给孩子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医本身的这些知识，还可以开发他们很多的这种思维的创新能力，同时甚至我们说自信心的培养、自理能力的培养，都可以在中医药文化当中来逐渐的去树立。那关于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沟通，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 问题和建议发送过来，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网易新闻、北京时间和新浪一直播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三位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好，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这个温老师。温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最后的时候还没跟大伙儿谈完呢，其实对于我们说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怎么去学习中医药文化，他在自己的日常教学过程当中悟出了很多自己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哈。咱们上半段说了两点，咱接着说。 然后就比如说他到了一二年级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看一看了解一下，然后感知到这个中医药文化，那慢慢的我可以去读一读，然后去画一画。那么到了中段三四年级的时候，这时候慢慢的他可能有一个深入的一个研究了。 嗯， 那当然这个所谓的深入也是针对于他的年段特点的这种深入。 嗯， 那像我到了这个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就慢慢就有了一个提升。这种提升是什么？就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去了解他。 嗯，他是什么？ 他是什么？然后我去临摹他，我去感知他的这种美妙。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我把我所学到的知识，我把我所学到的中医药的文化以及这种理念，通过我自己观察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我试着去解决掉它。 嗯， 那这三段的这种走，它不见得一定得通过一年级来完成，它是一步一步往后走的。 嗯， 而且到了中段或者说某一天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美妙开花的时候，它是猝不及防，而且是毫无预兆的。 嗯， 举一个我们班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们做了，我新接的这个班做到一年之后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一个孩子班级上吐了。 嗯， 那么平常学校的这种消毒的方式应该都很雷同啊，先去清理掉，蹲完，然后八四消毒液一弄完，然后一个孩子就说，哎呦，真味儿。 嗯， 那我当时我有平常有开这种小微班会这种习惯，我说好，那咱就借这事儿开一个微班会，是的，能不能用中医药来去解决掉它。说实话那个时候是突发奇想的一事，我都没想法。 嗯， 我没想到一时激起千重浪，一个孩子就说温老师，我觉得能不能杀菌先单说，但是我能让他好清理。 嗯，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看这个中医药书，包括我爸爸跟我说，有了中医药啊，它能有凝血功能，往这一涂，这血就凝固住了。 嗯， 它既然就凝血，就能凝固住这个 呕吐物。 对，好了，那这不就好清理了吗？孩子还形容的特别，特别形象，说就变成一个饼了，一抠不就走了吗？ 嗯，比较有奇想。 第二孩子说那用杀菌肯定应该可以了，孩子非常笃定，就这种东西能消除到他这里面的这些细菌。 嗯， 第三个孩子说那要这么说，何必非得用这种八四消毒液的这种味道来去消除它呢？ 嗯， 那我们自己中医药里面有很多就是花花草草，它本身就带有芳香。 嗯， 我用这种芳香剂来去掩盖这种味道，不就更能容易让接受了吗？ 嗯， 我说那好，那咱就落实试着去做一做。孩子们落实起来的事儿，根本就不需要老师进行推动，完全是不需扬鞭自问题。很多孩子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实验室 啊， 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我口若悬河在这说，我自己的班上我有文字、有照片、有视频都有。有的家长开玩笑跟我说：“什么老师，你们这个研制什么时候能结束？我这家里做饭现在都受影响。”孩子们愿意做的事儿，最后把家长都拉进来一起来去做。 嗯， 越做越专业。我说那好，那如果咱们真想做成一件事儿，咱们得去看看能不能真行，别光去妄想。 嗯， 好了，我们去培养这些细菌，来去用我们研制的试剂一次一次去杀掉它，进行记录，一个个的培养皿。 嗯， 我们真不含糊，中药的博物馆、中药大学的实验室、良乡那边我们都去了。 嗯， 然后也找专家来给我们进行评估，一次一次记录进行下来，还真是有效果。我们班这件事最后还被中国少年报进行了头版头条的这种播放，孩子们非常非常开心。 嗯， 那你说这种事儿，他不是说老师带着去做，是他自己有了这方面的知识的积淀，感兴趣了，他自己就愿意去做了。 嗯 嗯， 所以说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好的老师就是他的兴趣，他对这个感兴趣了，他自己就愿意去学了。嗯，但是就像刚才温老师说的，这需要有强大的一个后盾去支持这些孩子。当孩子们提出了这些想法的时候，咱至少能给他找到这些东西，能找到地方让他做实验，甚至能给他 介绍到比如说这种中医药大学的专家教授能告诉他你这个实验到底是做的对还是不 对, 对， 这个后面是需要一个强大的后援团后续力量的支撑。那也想问问罗局长，这个在中医管理局方面有没有比如说对于咱们全市的这些学校，或者说对于这些已经开展了中医药进校园的这些学校有一个政策甚至说助力呢？ 嗯，其实刚才温老师呢也提到了哈，这也是呢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所要加强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基地的这么一个建设。 嗯， 其实呢刚才温老师说呢，从单纯的自发的这种学生的活动，到我们和我们专业的这种中医药的这种机构的这种结合哈，其实呢就涉及到我们就是下一步，比如我们对基地这种分类。刚才呢我们温老师提到呢，就是和我们科研的中医药的这种科研研究的这种机构的有机结合，已经非常的上升到非常专业的这一些了哈。我是如何是把这些呕吐物去凝固，又如何发挥我们香料的芳香的这种味道来去除这种我们叫令人难闻的这种味道哈，其实是从科学实验的这种创新的这种角度了。有一部分呢可能还是我们比如种植基地的这一部分呢，是我们比如我们中小学生想要去看一看，可能我们温老师的史家小学它这个面积有限，种植的种类也有限，但是呢我们有更我们叫面积更广的这种种植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种中草药植物的这种生长，作为我们比如像植物课呀生物课这一些我们都可以去体验的。另外一些呢可能还有我们就是说人文历史的这些我们中药博物馆这一类的，那也是我们另一类的这种基地。你在这些博物馆的这些里你可以了解到我们叫这种历史的非常悠久的我们中医药的这种历史，包括我们历史人物的这些发展和我们的历史啊地理啊这一些的课，我们就能够有机的去融合。其实包括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比如我们规范的这种医疗机构，其实刚才我们李所长也讲到了，比如我们可能有一些是属于穴位的这种按摩， 嗯， 我们有一些可能刚才我们老师提到这种艾灸艾卷的这一些，可能还有我们这种茶饮啊药浴啊，我们跟一些呢我们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的这种结合，我们可以体验一些我们非常简便便廉的这一些我们中药养生保健方法的这种学习啊这种运用。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对于这些基地呢我们要这种分类去建设，那为我们这种中药文化进校园呢能够提供我们更多的这种实践的这种基地。 嗯，在政策层面上建立这些基地，打通我们说不同的这个学校和基地之间的这个壁垒，让学生们可以无缝的衔接，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有什么样的这个我们说想要动手的时候都可以对接到基地来完成。因为学校确确实实我们说一寸土地都是一寸金，有的时候校园的面积确实不太够，还得保障孩子有活动的地方，都种上花花草草，都种上我们的中草药也不现实。 对对对， 这个时候就有政策的保障来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场所，提供这样的支持。那问问这个我们的李所长，其实作为中医药研究所的副所长肯定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如果像温老师这样的今天通过节目认识了您，说以后温所长是不是能够在课余的时间给我们学生讲讲课啊，您愿意去了。但是很多的学校都在开展中医药进校园，不能每一个人都找您去讲课吧，您也忙不过来呀。咱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像我们这个中医药的专家如何来平衡好比如说日常的工作，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比如说统一的安排或者说统一的计划，能够让这些研究专家走进校园，带着孩子们去一起来学习和传承我们的中医药文化。 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事儿哈，政策层面上已经制定了这个规划，我觉得实施起来哈，我觉得就需要很多体制上和机制上保障。我们在那个我们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还跟北京市教科院、北京市教委密切合作，成立了中医药科学与文化创新培养协作体。这个协作体呢，就是由包罗了我们很多中医药行业的这些志愿者，有专家有大夫有老师教授这样的组成的，他们是一支专业队伍，同时还有很多学校，当时那个协作体有50多所学校，现在经过这几年发展有100所学校了然后呢还有我们学校的主管的老师参与，所以 温老师 对，所以我就特别感动我觉得这个工作之所以能顺利实施，一些有那个想法的 校长起了决定的作用、 嗯、 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热爱中医的老师们作为中间骨干来推广这些课程、 嗯、 哎，所以 我插一句，就是刚才李所说到，其实我们前期的呢，一起我们的队伍里还有我们各个校的校医， 对、 哦 对， 校医也可以起到自己的作用， 他们就是在里边骨干里边，就都是这些骨干，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哈，那个我们去跟他们结合的时候，我们的大夫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是有一个协作体，有一群志愿者队伍、 嗯、 哎，这个就是我们行业的优势， 众人拾柴火焰高、 对，是、嗯、我觉得这些人哈、啊、就有一种哎责任感使命感，你说他们完全可以不去去管孩子们、 嗯、 就是义务的去做，哎，我就觉得我特别受感动的哈，就请到专家的时候，哎，你要让他看个病他不见得给你看，你说你请您到学校去讲个课，哎，二话不说， 没问题， 哎，没问题。我们老院长李前、 啊、 李前够老院长就是、哦、您想都现在都80多岁了，那时候也都70多岁，去石景山的一所学校去讲课、 嗯、 都是认认真真的准备，一讲讲的都只讲2个小时，所以我就特别感动、 嗯、 那时候 我们李老就是属于看病挂号病人都看不过来的、 啊、还用自己的这个我们是业余休息的时间、 啊、 去传递我们的中医药文化、 啊、 嗯， 挺好学的， 所以 我觉得 令人敬佩， 对，就是我觉得在我自己做中药文化新课堂这个活动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中医人吧，真的是让我由衷的敬佩，就是他们都带着学习中医那种独有的那种气质和那种品质，像您刚才说，就是首先我真的刚才听两位专家在这说，我都乐开花了，就是我们这些一线的老师包括孩子们终于有地儿可以进行嫁接去进行这种互动了，太好了。第二个就是我也想由衷的感慨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找专家给我们到我们班进行讲座的时候，像中医药博物馆的馆长无条件的来，然后我们去到中药博物馆进行参观的时候，我们也带着我们的问题、 嗯、 就是孩子们海选出来的说我们想了解到什么， 嗯， 几个问题写出来就交给人家工作人员了、 嗯、 这些工作人员好像都是中药大学他们的志愿者，然后没想到人家能那么细的反馈，最后微信转给我的时候好几页的 A4、哦、每一个孩子的5年级的问题一大段一大段特别细致的讲解，哎呦我们有非常非常感动、 嗯、 就这些中医人他们所带着那种风骨，然后那种奉献的意识，真是让我们由衷的那种敬佩，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中医药的文化，就是我们不仅仅说是不是一提到中医好像就是医学就得去治病，它不见得，我觉得精神上的一种富足它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财富。 嗯，就像上半段的时候这个罗局长说的悬壶济世，他的这种仁爱之心大爱之心其实也是对于孩子的这种点点滴滴的渗透和教育。嗯，刚才我们提到了成立了一个这个志愿者的这种平台，一个协作单位，我也想问问这个、 嗯 李所长，可能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啊，我们收音机前会有很多比如说自己在中医药文化方面比较有造诣或者说一直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朋友想要加入这个大家庭，去把中医药文化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咱们有没有比如说报名的途径，或者说我怎么来加入这个整个的协作平台呢？ 这个现在我们都是目前我们就我们工作圈周边的这些大夫们老师们和高年级的博士生研究生这个队伍，我曾经就是设想过，如果北京市的全部推开的话，我们就想建立起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像领读者计划的这样的以后我们的教材我们还要推广我们的一个融合性的教材、 嗯、 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尝试，曾经跟史家小学我们一块出了一本书啊，中药文化与我们的健康和健康娃娃、 嗯、 现在我们就写着中药文化与我们的健康的青少版已经出了一本小书了，现在我们要形成综合性教材，这种综合性教材你推广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这种领读者的哈，这样领读者呢才能招募社会的志愿者啊、 嗯、 哎，你达到什么级别了你就可以开展 什 么样的讲座，这样的话我们中医药的这个后备队伍才会源源不断啊， 这是给这个罗局长提要求了、 哎、对，我也是 刚才我就想接着李所这话、哎、这也是我们局应该说下一步所要做的工作， 嗯，现在咱们北京也有这个志愿者服务平台了，以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这个志愿者团队加入其中，大家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这个光和热，让中医药文化我们说 更广泛的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可能我觉得以后不光是进这个小学了，像这个幼儿园，甚至我们说到中学大学，都可以让孩子们更多的接触到这样的中医药文化知识了。 对，对，其实不单单是我们的志愿者，其实我们呢从整个局的就是更需要其他行业领域的，包括我们文化传播领域的，制作各种形式的把这个中药文化能够传播出去。 嗯， 像我们自己学校现在来说，我自己的班都不仅仅是说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了，我们现在在做的是把中医药的文化走出校园，然后我们自己做小志愿者。比如说我们班现在自己做的一个公益性的一个服务性学习的一个活动，我们的组织孩子们起的名叫情缘百草，情感的情，缘分的缘，情缘百草在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争当中医药文化的小使者，我们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我们掌握的这些技能，做的一些玩意儿，我们带到老年的社区，带到这些敬老院，带到这个就是这种所谓的打工子弟的学校，我们现在已经都成型了，然后去带给他们这种文化，让他们也懂得养生，和他们一起做，一起玩，陪伴他们。所以我们是说我们的最终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不但自己是中医药文化的传承的使者，我们把更多的人带动进来，让他们也爱上中医药文化，那他们不是也会继续去传承中医药的文化了吗？就像现在的小孩，我们11岁已经在做这些事了，而且正在进行中。 这都是一些我们说比较成熟的经验啊。罗局长和李所长，下一步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更多的这种校园当中推广它？因为有很多的听众啊都在跟我们互动，慧智兰心就说了，说各位好，中医药文化从娃娃抓起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儿，学习传承中医药文化知识，同时杏林先贤的美德更是孩子们的学习榜样，将会对孩子们获益终身。还有听众在问说，我们家孩子呀对于中医药文化特别感兴趣，因为呢自己的妈妈应该是姥姥这辈了，说对中医药文化是特别感兴趣的，说基本上我跟我妈说什么我妈都不听，但只要是孩子跟我妈说的，说在课上学了什么，我妈一准听。也就是说其实通过孩子可以把这种正确的中医药文化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们都说隔辈亲嘛，有很多的一个老年朋友因为现在确确实实接触到这种我们说中医养生啊保健的这种知识的渠道特别的多，但的的确确鱼龙混杂，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咱们真的分不清。但是孩子们能够通过比如说这种有专业指导的比较系统的这种中医药文化，是不是也可以把这样的专业知识正确的知识传递给自己的家人，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 对，这个就是这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哈，就是我们传递爱心的一种方式。我们现在哈做的就是一个啊，像用最快速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课程都做成一个小 flash， 就 像动画片一样 啊，小动画片，每个学校你一周我就让你放这2到3分钟，我们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序列，三分钟放一周，第二个星期我们再放第二周，就形成序列的，这样的话都变成小动画，又那个通俗易懂，又特别活泼啊，又让孩子们学习到了这些知识，而且这些知识都是通过中医专家认定的，都绝对要合乎科学文化的内涵啊，要正确的去传递，所以这种把握度就特别强，所以这都有中医专家的来把握。 我们说了嘛，中医传统文化是科学，它是专业的， 对， 所以说我们得把这些正确的中医文化知识传递给孩子们，别让他们刚接触刚感兴趣的时候走歪了，这以后再想搬回来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对， 节目时间有限哈，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这个罗局长，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我们家孩子这学校怎么没听说有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活动啊？是现在还没开展，以后会开展吗？想问问这个罗局长，下一步咱们有没有什么计划？ 其实从我们局的角度呢，在我们局的“十三五”的中药的发展规划里边呢，已经明确的提出了中药进校园啊，这个规划呢也是应该说在全市的范围内在落人，对，在落实。所以各个涉及到各个区呢，刚才呢李所已经涉及到我们全市的100多所学校都在积极的在推，像我们史家小学呢，就应该是我们中药文化进校园的一个非常的典型 示范校了， 对，示范校了。所以呢，其实呢，这个面呢，应该说逐渐的在推广，我们呢也是把这些试点的这些经验啊，这种我们也是在总结，在要求各个区在